好，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此外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回放。那这个视频和音频回放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账号来获取。同时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在腾讯动漫的官方直播间来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收看。那很多就是知道关注国创动画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啊，就在本月18号的时候，由腾讯动漫联手中影年年打造的 3D 动画《血色苍穹》是隆重的登场了。 哇，其实我也有关注了，你知道吗？而且我发现《血色苍穹》是以3集连播的方式开始的， 没错， 非常的有诚意， 特别有诚意，就是让我们可以一下过足这个演绎， 对对对， 是不是 可以直接一下看3集？ 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动画《血色苍穹》的总制片人郭勇以及技术总监苑鹏飞两位大大做客直播间，欢迎二位来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后今天请到两位大大，如果屏幕前和收音机前任何有任何问题哈，小伙伴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弹幕来给我们发过来，然后我们也会挑选其中一些不错的问题现场问我们的郭总和苑总。 对，今天呢还是邀请我们两位大大来聊聊血色动画开发制作的这些幕后的故事。 没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设置互动环节，在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分别设置有奖问答，只要您参与弹幕互动正确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有机会获得血色苍穹的主题抱枕一个。来，明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来等一下啊，这个主题抱枕有点难拿。 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特别萌的这个熊猫头。如果大家要正确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抱枕。你知道吗，明月？我刚突然看了一眼监控器，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说。你和这个熊猫头很配， 很搭，对不对？ 然后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小伙伴都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您要关注我漫游嗨翻天直播账号以及腾讯动漫的直播账号，这个互动才算是有效的。 对，还要提醒您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加入哦。片花之后呢，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动画血色苍穹的总制片人郭勇，还有技术总监苑鹏飞。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吧。好吧， 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说这个血色苍穹作为2017年腾讯最重要的一个 3D 动画作品，而且也是中影年年的破晓之作，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其实一上线也就是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嘛。 对， 那两位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血色苍穹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我先说一下。首先这个血色苍穹这个项目呢，是这个腾讯动漫啊一个非常这个知名的一部漫画作品改编啊，然后呢也是在2017年这个年度是腾讯动漫的三维动画的一个扛鼎作品，也是我们中影年年作为原创的一个破晓作品，破晓之作。那血色苍穹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叫这个李明阳的这样的一个 24岁 的这个小鲜肉啊，从这个现实世界通过扫一个二维码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来，然后呢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战斗啊，然后逐渐去找到自己强大的自己，然后冲出黎明，找到这个 真正自我的这样一个历程。 嗯，那我们的苑总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嗯，其实《血色苍穹》的话呢，作为这个2017腾讯动漫最具开发潜力的一个IP 啊、嗯，然后的话呢，这个主要的内容的话呢，是李明阳确实是一个屌丝上班族，然后就跟大家一样的那种，然后挺无聊的，对，很平凡的一个上班族。然后呢，他进入到一个扫了一个温码，然后进入到一个血色苍穹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的话呢，他遇到了很多人性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在虚拟世界里边跟现实世界里边、可能就是现实世界里边实现不了的，在虚拟世界里边可能有一些执行者呀，包括当你遇到一些生死存亡的时候爆发人性的一些点、全都在这个血色苍穹世界展开。 没错 啊、除了一些这个血色苍穹除了执行者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机甲怪呀，包括一些那个外星人呀等等等等一些的 元素非常的 丰富。这个敬请大家期待一下， 确实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血色苍穹好像刚刚更新了第四集， 对， 虽然只有短短四集，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里面确实有一些人性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打酱油的妹子啊，为了不剧透就不仔细说了但是她会经历一个思想前后转变的过程。 对， 接着会发现还是人心本善，是不是？ 对，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血色苍穹是在爱奇艺和 B 站正在热播嘛，然后数据表现方面好像也非常的好，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数据表现方面？ 啊，目前来讲呢，这部三维动画片呢，在这个目前国内的三维动画片来讲，它的破亿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我们是三天破亿的。 破亿， 哇， 三 天破亿，快、对，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在爱奇艺的这个单网啊，也实现了破亿。啊， 1.2亿了，现在 1.2亿啊。然后呢，现在也是这个叫百度风云榜啊、百度风云榜，现在是双冠王，就是 双榜 冠军，就是叫国创冠军， 国创 啊，然后还有是一个就是总榜。 总榜冠军， 所以说现在数据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确实是因为18号上线的嘛，今天是26号，也就刚刚过了一个礼拜，就有这样的亮眼的表现。 对 ，对了，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是通过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想法把《血色苍穹》改编成动画的呢？ 确实，刚刚也提到它是由漫画来改编的。 对，因为这个目前国内的这个叫网络动漫啊，在这个前两年啊开始这个火热，然后呢，作为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动画片的类型，实际上还是非常少，啊，还是非常少。但我们呢，等于说跟腾讯动漫呢有着深入的这个合作关系，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呢，我们发现腾讯动漫呢有良好的这个叫漫画资源。漫画改动画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实际上， 对， 而且特别方便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这个《血色苍穹》呢本身，它这个类型在目前我们国内的市场上啊还是没有的啊。我们国内市场大家都知道这个武侠仙侠比较多，那像这种这个题材的比较新颖，而且 你很难用一个单纯的类别去界定血色苍穹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动画。 我觉得其实血色苍穹好像就是关于人性啊，或者是怎么说呢，很多还有动作呀，我看因为 也有热血战斗的， 对，看到它里面的动作也炫， 里边还有很多探奇的一些事情。 对， 就比如说留了一扣在第四集的结尾就是说好像那个爱家好像谁也认识，是不是？ 对， 这个我们不剧透了 啊，不剧透了，让大家随着剧情的展开应该会慢慢的揭晓这个答案，是不是？而且也有很多小伙伴表示嘛，就剧情一开始非常抓人，而且自从看了《血色苍穹》就对二维码有了阴影。 你看我今天这个衣服， 你这是条形码， 还可以扫的。开玩笑开玩笑的， 对所有可以手机那个扫的东西都产生阴影，是不是？ 对， 确实，就是现在我们科技非常发达嘛，智能手机也基本上已经普及了，所以大家可能平常，为了方便获取资讯，经常会在这个各种的网站或者平台或者现实生活中去扫各种二维码。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扫的二维码，也许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事情？ 哎，对了，如果想问一下二位，如果您二位要进入血色苍穹的世界中的话，您二位最想就是想成为哪个角色呢？ 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比较刁钻，对不对？ 就是不幸进入到血色苍穹的世界，应该说是。两位最想成为什么样的角色？ 你先说说。 我先说。我想当时想的是 李冰洋第一个闪现出来的。 嗯。 因为为什么？因为李冰洋他表里如一，他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上班族，不管是他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这个血色苍穹虚拟生活中，他的人性方面啊，包括他的善良啊，还是一如既往的表里如一。然后后来的话呢，因为我看到李冰洋太累了，太辛苦了，然后一点点的去晋级，去打开这个血色苍穹的这个二次阶段、三次阶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大牛， 大牛 憨憨的， 大牛真的憨憨的，就是非常直来直往的这么 对对对 对， 对 人好像也没有什么戒心， 没有戒心，他其实很好的。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男性角色给我留下印象也比较深刻，就是那个弹吉他的小伙子， 小刘是吧？ 对，小刘，好像你感觉他是。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很难生存，所以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干掉第一个执行者的，因为好像是要需要干掉一个执行者才可以在血色苍穹的世界里留下来嘛，所以看来这个小伙子的背后应该也 有势力支撑，有势力支撑。 那这个势力应该就是陈光远这波势力吧，好像也有提到过是陈光远救了他们。 其实像剧情这个东西咱们现在来揣测呀，也都具体的肯定也不会， 但真的非常的精彩， 会让咱们就是有很多的联想，会想他的剧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会怎么发展呢？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什么故事呢？就会让我们引入我们去这样联想。 是我看我们弹幕里面这个石忧伤说才发现身上有条形码，但是发现明月身上有条形码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 但不知道隔着屏幕大家可不可以扫到、 扫不到的扫不到、我这里还带隔麦克风。 血色苍穹里边那个就是所有的执行者的条形码，你只要在看着片子的时候按暂停全都能扫的， 就二维码都是可以 扫的。二维码都是可以扫的。 那扫到是关联的是我们的账号吗？ 这个扫完之后的话，大家就知道了。 是个惊喜，是不是？ 可以扫。 那大家赶紧 试一试， 暂停成功，然后扫码成功，是不是？没准真的，一扫码说得到什么朱雀黑色。就有意思了，其实 而且未来的惊喜还会不断。 哇，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期待。 那我们还是绕回到说最早接触《血色苍穹》这个故事的时候，两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最早你们看过《血色苍穹》的故事，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首先说，我先看到这个血色苍穹这故事呢，感觉它这个整个剧情很燃啊，进入剧情很快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粉丝群体的一种这个叫观看习惯的啊，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看太累的东西，实际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不需要动太多的脑子，那我们就先进入到剧情里头，然后在剧情里头去跟大家去找到一些这个大家能够产生共鸣共通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会发现，第一呢，这个其实它也是在探讨人性啊，也是在探讨人性。因为我们现在等于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以后，我们大家都在讨论扫二维码嘛。扫二维码呢等于说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那扫二维码的同时呢，其实我们进入到了其实另外一个世界啊，包括游戏，可能我们代表自己的就是另外一种 虚拟 的这个， 是不是人心深处另外一个世界？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面性。 对对 对，一个是怎么说，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我们受的教育要求我们的那样的啊，那然后呢另一个呢是什么呢？另一个是我们在虚拟世界别人不知道你是谁，你会变成什么样。 对 对，所以说呢现在无论是从这个游戏也好，还是从这个网络的这种就是叫自媒体也好， 对， 当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要脱掉我们那个就是受过教育的那个就是 那一面是吧？ 另一面，对吧？那个另一面不好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是做了这个一些探讨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发现这个片子的时候，发现正好能够很好的去衔接我们对现在这个世界观的一种认知，然后要把这个在虚拟社会上、虚拟世界里的自己和在现实世界里的自己进行一个良好的统一，我们要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明白， 对， 就是当你进入到一个没有法治、没有约束、没有任何规则的世界当中，你是不是还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那种原则？还是说你放下自己内心的原则，开始这种无休止的，包括我们这个动画当中杀戮，或者是一些猜疑， 能不能坚守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原则，还是是很值得我们现在探讨的。 而且我觉得你像进入像这样的世界的话，其实你本身对于身边的来说你也是不太信任的了，已经其实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了很多时候，因为它必然会有一个竞争的关系，而且是生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 非常残酷。 对，很残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大部分的人他都会想到的是自己。 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片子里的从这个讲故事的设定上来讲，当大家面临这样的抉择的时候，可能人的社会属性就一定要爆发出来。 对， 所以说呢，大家说要找，就是首先要想到自己的同时，发现我们只有跟别人合作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 对， 我看我们弹幕当中也有讨论啊，说如果真的有一个那个样子的妹子在大家面前的话，大家会不会扫那个二维码？ 我是拒绝的，因为会觉得很羞耻嘛。 嗯，不好意思，是不是？ 啊、 要我也是不太好意思。 你我觉得应该还有什 么？但是大家看看啊，就是像李明阳，感觉一个还很。蛮害羞的小伙儿，当时还居然毅然决然的掏出了手机扫了这个二维码，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要乱扫二维码。 对，就我身上这种条形码就不要乱扫。 但是动画当中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 啊， 没准有惊喜哦，是不是？那刚才我们在聊了一些血色苍穹的故事嘛，现在跳脱出这个故事，我们来跟两位聊一聊，当初两位是怎么样进入到动画这个行业里面的？郭总先好不好？ 我呢其实就是很喜欢，就是以前爱看动画片，然后后来呢就想自己能不能做动画片。对，所以说呢后期呢我就是专门上北京的北京电影学院来学的做动画。那这个呢等于说就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说呢也就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坚持很长时间，中间也经历过很多的这个低谷低潮期。开弓没有回头箭，你一定要尊重自己的选择，所以说就从来就没有变过。 那您所谓的低潮期是跟当时的整个动画行业的环境有关系吗？ 对，因为作为我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动漫产业啊，其实是从2004年才开始的，以前叫事业。那作为产业这个提法提出来以后呢，那我们就意味着我们要自己从市场上去找到钱，从市场上去拿到回报。那在那个时间段的话，其实我们整个市场还是非常不成熟的，不完善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做这个叫前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面临一些挑战也比较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坚持下来了，现在市场变得非常好，而且现在我们的粉丝群体愿意为他喜欢的作品 去买单， 来买单，来付钱 去 观看， 付费。 对。 那我们的苑总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动画行业？也是因为热爱吗？ 一是喜欢看动画片，但是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呢，确实是没有想过要做动画啊，就是歪打正着。然后、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偶然吗？ 怎么个歪法？ 就是我18岁进入的这个行业就是动画行业。然后那个就是上学的时候嘛，可能也是不太好好上学，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到最后。然后后来的话呢，进入了动画行业，发现进来之后呢，哎，我觉得这个 好像挺适合我， 对，挺适合我的。然后当时第一个公司的话是龙马世纪，也是郭总那个公司然后当时去了之后的话呢，然后在那个做的第一部片子叫《精灵世纪》觉得做完之后还是挺有成就感的。然后后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哎，那两位有没有算过现在入行多少年了？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问题啊。有算过吗？ 我入行将近20年了， 哇，老前辈了， 真是老前辈了， 对，将近20年了。 苑总是不是也很 长时间？我入行是10年以上了，肯定是。哇，具体以上多少就不暴露了。 因为刚刚已经说了，18岁进入的。 我觉得真的，坚持这么久的，肯定都是真爱。 而且我当时也听说郭勇大大，您当时为了去完成自己的动画梦想，还卖了房子。 哎呀，是啊，卖了北京三环边上的一套房， 后悔吗？现在这个房价呀， 其实是没有机会后悔的，但是真是觉得很遗憾。对，因为这个卖房子，大家都说，哎呀，其实有人跟我聊啊，说那个，哎呀，你这么有眼光，现在这个产业这么好，你当时敢卖房子去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跟眼光没有关系了。实际上，谁会知道十几年或者 未来的路是什么样？ 对，未来是什么样？只是当初是没有选择。其实我们走的路很多的时候是没有选择。 对， 你选择了以后，你就没有退路。所以说呢，当初实际上是就是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时机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就把它 卖掉，然后坚持我们的这个叫事业工作。因为房子没了你可以再买，但是你工作没了怎么办呢？ 那家人会不会支持两位的工作？ 支持。 支持， 对， 包括卖房子也是支持的， 对，因为没有办法 了。那燕总呢？燕总是不是还？您觉得入行之后这一路走来顺利吗？ 肯定有过坎坷，也有过想，放弃。因为很多时候在家里边人看来，或者朋友看来，尤其是对动画不了解的一些人士看来，然后他觉得动画片呢就是跟小孩子看的啊。但是我现在想说一句，说不能剥夺大人看动画片的权利，不管是低幼的还是咱们这种血色苍穹写实类的，都不能剥夺这种权利。然后但是确实是因为说做动画嘛，就是后续的话呢，可能是因为那会儿薪资特别低啊，就是待遇特别低嘛，然后还有各方面的一些质疑等等一系列，当时游戏行业很火爆啊，差一点转游戏，但是后来我看郭总这么毅力的，这么 坚 强不倒，然后我说， 游戏是卖白粉的，我们是卖白菜的， 对，我们是卖白菜，然后后来就一直跟着郭总坚持到现在， 所以坚持下来也看到了很好的风景， 对， 其实刚才那个两位也说到了，就是当时有很多的坎坷，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为什么会义无反顾的毅然决然呢，还是就是坚持 要坚持下来呢？就比如说为啥最后没转游戏行业呢？ 对啊，就是因为当时不是说游戏行业很火爆吗？为什么没有去做游戏呢？ 可能也跟情感有关系吧，感情吧，因为毕竟在这个行业坚持这么多年，然后包括郭总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导，等等一些的原因吧，还是就是后来还是咬咬牙坚持再坚持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给大家放的就是《血色苍穹》的片头曲。 对。 那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血色苍穹》的片头 PV 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片头的 MV。 来。 这个叫做 I'm Coming 这首歌， 对， 哎，当时那是怎么样去把这首歌选作片头曲的呢？ 这个片头曲是完全我们自己原创的、原创片头曲、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这个血色苍穹本身这个故事情节就比较燃， 对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跟导演在沟通的时候，就是也选择了一些就是摇滚的元素在里头，所以说我们选择，其实当时选的是我是选的可能比较极致一点的那个曼森的、带点哥特的、然后我们的导演喜欢这个德国战车，就是这种， 看来大家都对音乐很有见解， 对 是 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结合了先就是国内的一种欣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接受程度，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个这个调整，就出来现在这样的就是摇滚范儿的这种这个 I'm Coming 啊。那这个第一呢，是 意思我回来了吗？ 嗯， 对吧？ 对， 就是第一，我回来代表我们的人性回来了。 嗯， 啊，就在这个血色苍穹的过程当中，去不断去发现人性的一个过程。 嗯 啊，第二呢，也代表就是在我们在这个行业沉寂多年啊， 嗯， 我们也回来了。 哇， 嗯，好，那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29，片花过后马上开始今天的互动抽奖环节，稍后见。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刘明月。 嗯， 再次介绍一下呢，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动画血色苍穹的总制片郭勇，还有技术总监苑鹏飞，欢迎两位。 嗯，再次欢迎郭总和苑总。啊，刚刚说了，现在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一轮的有奖互动环节，要给大家出一道问题哈，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弹幕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机截取弹幕，然后抽出今天可以得到我们 非常可爱的这个 熊猫头。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血色苍穹的世界当中，李明阳的好朋友是谁呢？如果您看过这个前三集，应该说前四集的话，您肯定会知道这个答案。李明阳的好朋友是谁呢？当时会有一个匹配系统，自动为您匹配好朋友，是不是？然后他就匹配到了，给大家一个小小提示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妹子，就经过一番这个思想斗争，然后最后还是体现出人心本善的这个妹子，她叫什么名字呢？您可以通过弹幕来给我们发过来。好，我看我们小伙伴们好像都已经答出来了， 已经答出来了， 是的，是的。来，大家可以先这个刷着弹幕哈，然后我们还是接着跟我们的郭总和苑总聊嘛。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这个 I'm Coming 的这个片头曲也是非常的燃，和我们的动画的气质是非常的契合。其实说到动画制作，从十几年前到现在，就国内的动画行业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嘛。那有没有一些人或者事情是给两位的职业生涯当中带来很大影响的呢？ 我从创作角度说一说吧，因为我之前呢就是做这个儿童漫画也比较多，以前在央视啊，央视动漫啊，然后呢我们当年做动画片的时候，有一个导演啊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一直都想做自己的片子嘛， 嗯， 所以说导演说一句话，说这个小伙子不要着急，做文化产业是需要沉淀的， 嗯 啊，所以说呢在我们在这个经营这个企业的这个将近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呢我们一直都在脚踏实地的去沉淀如何把文化产业做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深深的知道，作为一个文化产业来讲，最终还是要靠内容来取胜的， 嗯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可能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就是最终还是要靠质量来取胜， 对， 来靠品质吸引大家。 对 嗯，那苑总呢？ 那我从技术角度去说一下，在传统制作动漫的时候，就是十年前吧，当时做一个动画的话，因为动画的话呢是25帧，每一秒25帧，每一帧的话呢可能需要 K 一个 pose， 一个动作，表情的话呢要一个一个去调，可能做到1分钟的动画呢可能会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呢，通过中年年也好，还是整个这个行业也好，包括硬件设备还有技术软件研发啊大力提升上来之后，然后我们现在的话你可以实现周更嘛。就是说表情捕捉、动作捕捉、实时捕捉，包括一些硬件也升级了，然后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也都能够全都运用上了。 嗯， 这个是对动漫这块 由这个产量低啊，质量低，变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是产量高啊，水准也高了。 所以还是经历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对， 其实现在网友都在讨论关于二维动画和三维动画这些经费的问题。不知道您二位就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二 D 动画和三 D 动画，他们在经费啊，包括制作方 面，就是制作成本 对制作成本啊 特点。 我说一下啊。现在呢其实作为三维动画片来讲呢，它的这个入门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呢我们在这个前期的人员花费上也会比较大。然后呢二维这块呢等于说这个相对来讲它技术比较成熟啊，技术比较成熟，但是从现在市场环境上来讲，好像是二维的好像制作成本现在也 高于 三维动这个制作成本 啊， 有部分像的是啊，所以说呢这里头就是可能也是就是关于里头的一些这个成熟的艺术家这个费用包括市场上对这个整个片子的这个审美度逐渐在提高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设计艺术性上可能也在提高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个制作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呢也是呼吁一下这个各位粉丝啊各位网友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片子然后多多就是花钱来看 也非常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倾听粉丝的意见非常的重要可能他们也会给各位制作大大带来一些很好的思路 对因为就是奇思妙想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路也许他的一个点子就会突然的打到我的小心房 其实很多就是制作人员可能也会经常去认真的听取大家的意见是不是 对的 对，因为 不知道两位会不会在网上经常看大家的留言什么的。 我们首先会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其次呢，因为我们这个刚才那个彭飞说了啊，我们这个技术啊，还是目前来讲这个生产效率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能实现周更，就是我们可以边做边更。我们之前就是也尝试过啊，就是说我们的片子上完以后，有一些网友啊就会直接评论啊，甚至在弹幕上直接就发表他的意见了。那他们的意见呢，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在后面的剧集里头。 就是做出实时的调整， 直接就调整了。 哇 确实很效率。 对，所以说呢，这个之前还有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吗？ 勇者大冒险。 勇者大冒险确实也是我们之前大仓制作的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 对，勇者大冒险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月能出到五集，到最后， 哇。 确实刚才好像我们的院总也提到这次的血色苍穹在技术上也做了一些创新 对 包括全程的什么表情捕捉呀 对 还有什么动作捕捉 然后就是关于血色苍穹这块在这个创作这块呢算是中午年间这个是3.0升级因为之前做过勇者大冒险和生死回放其实很多时候嘛就是说这个目标呢人生的目标全都是靠自己给自己逼出来的然后我们这次想的是什么在这个保证这个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把这个画面水准再次提升所以说呢从这个模型环节整个这个模型的话呢是人物角色生成引擎我们重新做了很大的一个改正然后包括修正里边的一些美女啊帅哥啊这些东西全都能够这个在这个布线上面技术的角度上面布线上面就重新做了一些优化然后那个一键绑定一键蒙皮还有一些就是动作捕捉表情捕捉其实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就是这个血色苍穹里边这个毛发系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毛发系统的话你看到的血色苍穹里边所有的角色不管是主角也好配角也好全都是用的毛发因为传统的制作这个三维动画片里边是很少用毛发的只有电影级别才会用毛发都是用贴片那后来的话呢然后这个在研究毛发系统的时候呢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之后在这研发部最后的话呢然后我们这个毛发系统的话呢在这个比这个贴片还要快不管是主角也好配角也好现在是什么又快又好那我肯定就把之前那套那个贴片的系统全都不用了 所以算是一个大的升级 这个 期待以后我们的主角的毛发量可以更多一点因为我看到那个导演在片尾的彩蛋里面说 确实是当时中午年间是什么这个技术这块呢一个是技术还一个是硬件设备设备也要跟得上确实当时我们公司很穷现在也不富有也很穷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吧 那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个血色苍穹的宣传片一起去看一下 你让我扫这个二维码 二维码扫描成功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哟 救命啊疯子凯啊 他手上一定有增强感知力的卡牌。 卡牌都是对应28星宿，每个星宿都有红蓝黑白四种颜色。 陈光远，该算算账。 来到血色苍穹世界， 好的，欢迎来到血色苍穹的世界。 嗯，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哟，是不是？模仿一下那个手机的提示音。嗯， 其实刚才看这个短片也是看到每个人物都感觉很真实，就是感觉很有生活的气息。是怎么就是做到让这些3D角色更感觉很真实，更贴近真人呢？ 嗯。 首先其实我从这个人物设定的角度来讲，从人物设定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给角色融入了更多的情感，更多情感的东西。因为这个我们从动画还是三维动画，它都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真人去演的。 是， 那我们要力求是什么，在设定的时候就要给它加入很多跟人就是丰富的人的情感，然后呢不断去渲染的去策划它。就比如说像那个李明阳，他有他的人物小传。第三集出现的林平有林平的人物小传。包括他的大反派雷震宇，他也有他的人生经历，然后为什么他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有他们的一个人生经历，所以说我们从剧情就会去主观就是主要的去刻画他们这个人性的那一面。再从角色设定的角度来讲，然后你再可以说说那个制作的角度。 行，刚郭总也说了一下关于这个人物性格这块，人性这块。然后我结合制作这块的话呢，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血色苍穹的话呢，他这个人物比较写实，风格比较高啊，同时的话肯定是离不开技术了，就是那些实时的表情捕捉，然后还有一些皮肤还原系统。说到这个皮肤还原的话呢，当时的话呢，制作人员他做了一个就是跟真人一模一样的。然后当时我们看完之后，我说咱们这个是动画片，还需要往回拉一点。其实我们要是说纯写实的那个，就是说现代人那个太真实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其实这种的更好做，相对来说然后又往回拉一点，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次元壁的影响嘛。完了我们要接近于二次元啊，不管是场景啊也好，还是那个角色也好，往回收了收有。 所以在制作方面考虑的也是非常的周到。 对，考虑的非常多。 对，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上半时段抽奖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上荔屏的小伙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您还是要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以及腾讯动漫在 B 站的账号。 对的。 您要关注这两个账号，您的互动才算作是有效的，因为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我们抽到的这个小伙伴发现他并没有关注我们这两个账号，对，就非常的可惜，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我们这两个账号，一个是漫游嗨翻天，还有一个是腾 讯 动 漫。 其实现在有很多网友会提到嘛，就是出现在一些作品当中会有这种借鉴，或者说恶劣一点就是抄袭的现象，我不知道两位会对这个怎么看。 其实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科技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要有就是前人栽树。 对， 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说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啊。其实这个借鉴呢，其实在很多片子里，包括大师的作品里都会出现的。因为包括我们讲的蒙太奇 这种方式方法、嗯、最后形成的是方法，而不是说啊他用这方法我就不能用啊。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电影都有过这样类似的借鉴、嗯、啊，比如说像《疯狂的赛车》呀，《两杆大烟枪》啊，就比较明显。所以说呢，我们呢也是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在我们这个看片子和观影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设定、嗯、啊，有一些参考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是跟抄袭是无关的， 嗯 啊，跟抄袭是无关的。那作为我们这个任何片子，可能有大家有一些这个错误的解读，但我希望也大家能够充分理解我们搞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心路、 嗯、 啊，我们在向一些经典的作品在致敬。 嗯、 啊，有些时候会在向经典这个作品去致敬、嗯，所以说呢，去正确理解这件事情。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就是区别，就是把这个抄袭和借鉴 区别开来， 是不是？ 区别开来、 嗯。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跟大家有在弹幕上说，这个我们下半场还会有一次抽奖的环节，让大家稍安勿躁。然后现在林平可以稍微听听， 稍微收一收、 嗯， 林平也很累了。 对，包括大家说就是怎么来关注这两个账号，都是在 B 站上面，您搜索腾讯动漫，搜索漫游韩翻天。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现在聊一个好玩点的事儿，好不好？刚才说了这个剧中的男性角色，那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剧中的女性角色。当然不用提啊，这个身材都是非常好。 嗯、 那不知道几位更喜欢哪种类型的女性角色呢？就是什么样性格的女性角色？剧中的 说女性角色的话，我喜欢那种，你要说性格的话还说不上来， 嗯， 里边的话就是有米兰肯定是特别喜欢这种高冷性格的， 嗯 啊， 高冷御姐， 高冷御姐，对，然后还有是那个艾佳， 嗯 啊， 但艾佳好像现在没有出场， 出 只是在这个 对 李明阳的幻境中出现了一下 照片， 嗯、 一照片上出现过。 米兰呢是这个。这个人狠话不多， 社会我拦截，人狠话不多。 对，社会拦截，人狠话不多。 嗯、 然后呢，林平呢，就是有点邻家小女孩的这个设定。 嗯、 然后呢，这个陆蝶啊，陆蝶女王范儿啊、 嗯。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些美女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吸引人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哎、 那小美呢？ 我呀、 啊， 还是米兰吧， 米兰 对、 啊， 就是感觉非常帅气。就当我一杀的时候，米兰姐已经五杀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打击人的。 就是也 很有男友力啊。 对，很有男友力 max。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后续还会不会出现新的女性角色？ 后 在我们第一季里面 有， 还会有新的女性角色出现？哇，那大家可以多多期待。包括我看。这弹幕当中有人说兔女郎，也是也是， 对对对，也算 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线索人物。 线索人物， 对， 嗯、 后面还有一些执行者， 对，执行者是很多的。 嗯，执行者包括有一个就是拿着电锯 的、那 个、 电锯 的那 个， 嗯，那个也很帅，当然最后也是领了便当了，是不是？ 对， 刚刚聊的这个女性角色，那里面动画最大的 BOSS 是谁呢？ 这 可以透露， 算剧透吗？ 这个算剧透吗、 这个算剧透吗？ 或者在不剧透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暗示？因为确实是哈，就是谁构建了这么样，就有能力构建这样一个世界。 这个后面肯定是有 BOSS 的、 嗯、 啊，而且这个 BOSS 呢，就是大家猜一猜吧。 哎， 那第一季的时候会揭晓吗？这个没法猜，他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对不对？ 对， 从这四集来说， 就是，但是我觉得已经出现了。 没有出现吧？ 我觉得已经出现了。 那就跟我们说一下有 啊，我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这样猜的，我觉得已经出现了。 你觉得在现有的人物里就出现了 BOSS？ 你猜是谁？ 那肯定现在他还是在好人的阵营里咯。 那当然了， 陈光远， 小刘。 不要这样对小刘，人小刘刚报废了一把吉他。 我瞎猜的，但是我觉得。会想 你看我们两位大大的表情，你觉得你猜对了？ 可以继续往下看。 不要感觉尴尬，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 往后、应该是第几集？第五、第七集可能会有惊喜。 对， 第七集就会有一点透露吗？ 算算这周第四集，下周第五集，下周第六集。哎，那还得等三个礼拜。 我有点记不太清，好像是第七集， 好像是。 嗯、对， 总之大家再多等几周。 按照你的思路去往下走。 明月说了， 他的思路是对的，对吗？ 不是，不是，不是， 差一点就够了， 差一点，只差一点点， 只差一点点。 嗯，那还是想问两位，就是 套路深呢，还是 就禁不住我们两个就拐弯抹 软磨硬泡， 各种给人家下套。嗯， 对对对。 然后这个郭总、燕总说：“哎呀，下节目可不再来你们这儿，太可怕了，差 点 把公把公司机密 都 透露了。”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嗯，那还是想问一下两位，就说为什么这次咱们需要苍穹会采取一种付费观看的方式，就是可以付费抢先看一集这种模式呢？ 其实我们在做动画片的过程当中啊，无论是怎么去盈利，我们最终肯定是要实现盈利的，否则我们的企业是经营不下去的。 对的 啊，我们动画片也不会就是持续去做，那没有经验呢，就越做越好的这种可能性就会降低，对不对？所以说呢，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以挣钱为目的的企业经营。那我们在长期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这个市场可能并不是那么完善，导致在我们前段时间的我们的播片子都是免费啊，那它会在后续的产业链条里，比如说游戏这块去实现盈利啊。那我作为我们的片子呢，就是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很有诚意的去做， 对 啊，怎么说，也耗费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啊。那大家在看来的过程当中，哎，觉得这是一个精品的作品，可以让大家期待，值得大家去付费观看， 对。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跟平台沟通的过程当中，哎，大家觉得啊，这个片子可以啊，那这样的话呢，在我们付费观看的过程当中，就能为企业实现一些这个资金的回笼。 明白 啊。 其实《血色苍穹》也算是算是先一批做就是付费收看的这样的一批先行者吧，也算。 在三维这块应该是 之前有 先行者一批啊，而且目前来讲，从付费观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上来讲，血色苍穹的这个付费率还是不错的。 哇 啊， 也就是收到很好的效果。 对，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血色苍穹这个项目呢得到了广泛的粉丝的这个认可。 对， 明白。其实像血色苍穹也算是我们腾讯动漫以及我们中影年年在今年要重点打造的一部作品嘛。那针对血色苍穹的 IP 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多线开发的计划呢？ 目前来讲呢，我们血色苍穹游戏呢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发当中。但是这个因为正 不敢玩呀、啊、不敢玩呀、啊啊、这个我们 突然 会进入血色苍穹 进去了怎么办？ 只要保证自己不会去迷失，我觉得玩玩还是可以的。 对，还是可以玩玩的。 对，然后呢这个游戏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开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名的游戏啊、现在走在这个商务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在策划它的这个 真人网剧， 对，网剧、真人网剧、 真人 动画、电影啊，这些我们都在进行这个策划啊，现在呢都有很明确的意向啊，所以说呢，我们未来肯定在血色苍穹这个项目呢，血色苍穹这个项目上呢进行纵深的啊开发，然后让它进行多线条开花、 多维度 结果 线条。 对， 那我们的苑总还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我这边没补充了，郭总说的已经很透彻了。 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好像是我们血色苍穹在技术方面的一个宣传片。就他好像说我们做了多少多少道具，然后包括一些动作捕捉和表情捕捉的一些演示，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辛苦，其实做这些也是。 对，那说到辛苦了，就又想起来那个小剧场，说这个晚上12点之后打卡就不作数了。 是。 导演嘛，因为这个导演他确实工作量比较大，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导演在做片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实现自我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在吐槽这件事情呢，但是这个事情是他自觉、自愿、自主做的一件事情， 这属于乐呵呵的吐槽， 对，乐呵呵的吐槽，然后 吐槽并开心着， 对，吐槽并开心。 然后作为我们这个动画片制作呢，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行业啊，也确实非常苦的行业，在我们的初期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规划好。中期的时候呢，可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去工作的，但是在后期收尾的时候呢，就会有些时候会赶这个工时啊，有些时候可能会加一些班啊，这也是很难避免掉的。 对， 所以真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也希望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血色苍穹。 对， 昨天刚刚更新了第四集，没有看的小伙伴赶紧回家去补一 补吧。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3，那我们进行我们第二轮的这个互动问答环节哈。 第二个问题啊， 来，刘月来给大家问一下。 好，那我就问大家啊，就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李明阳是扫了谁身上的二维码，成功进入了血色苍穹世界的呢？ 嗯， 有很多人呢都会被外表所欺骗，咱们要看到的是他内在的本质，而不是他外在的穿着，对不对？ 是， 对。 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是三个字， 三个字。 对，然后可以给他提示一下哈，就是他这个扫的是个妹子， 对， 而且是个身材非常好的妹子。那这个妹子属于什么呢？就是大家不要来回答他身上穿那个衣服啊，但他在 想想他的职业， 想想他的身份。 对， 嗯，大家可以弹幕刷起来了，弹幕刷起来看，我发现大家已经走偏了，你知道吗？ 我一说， 我们已经说了，大家不要刷他的服饰。 我一说职业，我估计会。 其实我们今天聊天当中有提到过， 对啊， 有提到过，他就是这个，就是大家说这个。就是 我已经看到有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了， 哇，非常厉害， 对，非常厉害，大家可以继续刷弹幕，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机抽取一位小伙伴，您就将获得我们熊猫头， 对，非常哇塞，非常好看，非常可爱， 非常软，非常 对，摸着特别的舒爽， 手感非常好， 对。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郭总、苑总做客直播间，辛苦了，谢谢二位， 辛苦二位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您可以来关注我们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比如说明月的视频回放。每期都有哦， 每期都有哦， 每期都有 哦。而且我还记得上一期的那个非常哇塞， 还记得 我特意， 哇， 非常厉害。 对， 好，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我们的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左小梅， 我是刘明月， 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拜， 拜拜。不早。 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我们要多余般存在，空洞的生活，空洞的无奈，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宇宙转折接踵来，尝试不同玩笑安排，秘境从此打开，跟随陌生的